大家好，大肥，即系我。咁过去呢个几礼拜咧，搞开放日啊，同埋咧有啲一月头比较忙啲，咁做节目都比较难做嘅。咁咧，因为我就想咧做时事专栏嘅，因为比较多 view 啲。咁但系咧就各人各讲嘅嘢唔同。咁咧我咧就情商咗阿 Tony 啦，咁做时事专辑啦，每日一万啦。咁但系因为佢咧都系忙嘅，所以咧就冇办法每一日都可以出到片啊。咁咧同一件事咧可以好多人讲，譬如萧生讲啊，黄毓民讲啊 ，Barry 妈讲啊，咁我哋讲啊，每一个人讲嘅观点都可以唔一样。咁咧，但系咧就时事就有 view， 即系而家我录紧音嘅时候咧，就啱啱好咧就系特首嘅答问大会，今日见到梁振英咧就左支右劣，想办法将佢嘅发言拖长，等你哋咧问嘅问题越问越少。每一个人睇件事角度唔同，咁我第一节啦，或者呢一辑有啊点都好啦，就讲咧关于台务嘅嘢啦，同埋我哋个发展啦。我想做网台，因为系我呢世人咧都未接触到嘅一个行业，咁咧我就做到而家呢间公司呢个台，由上年嘅八月份开始，我正式接手。点为之正式接手呢？就系、是星期二得到咧，开始喺我度开麦，喺我公司。咁咧就到而家投放资源，所有嘅开支到而家咧，我大概开支咗30万度咯。系啦，即系开支咗30万。咁实际收益咧，就到而家我谂应该有60000零蚊啩。即系我个人付出啦，我个人付出咗24万度啦，就同我原意咧就每一日咧就俾20000系唔同，因为我都话啦几多收入加20000啦咁，但我仲系将个台会再发展啲嘅，虽然能力有限，咁但我都想做得更加多，所以咧就开呢一节咧就回应一啲网友啊或者一啲查询啊各样嘢，咁一次过解答啦，讲完就唔讲噶啦，即系清者自清，信就信啦咁。因为好多人质疑啊，你做台啊，那个风格啊点样咁，唔怕老实讲嘅，因为我都话啦，我立心做，我人系咁，我立心做一样嘢，我就唔会四周围讲点做，我系谂点做，然后咧我就行，就唔会话乜嘢。如果我有一啲人网友上嚟揾我，可能如果话我谂下先，咁可能呢件事喺我脑里面咧就会打咗好多问号咧，呢件事多数唔会做。但系咧我人就咁嘅，如果你问我，我话好啊。咁呢件事我就会做，因为呢我唔使思考太多，我人就会直接讲。所以呢而家呢就喺今个月啦，即上个月尾啦，就开始呢就搬咗嗰个台，就搬咗另外一笪地方，就唔好再依附我公司写字楼啦。咁亦都另外呢除咗阿 NAS 推咪之外呢，再请多咗两个员工嘅。一个呢就负责做销售嘅。一个呢就负责整理一啲嘢嘅，虽然而家咧佢哋就唔系好多嘢做，咁但我相信咧佢哋会越来越忙嘅。咁网台发展我咁睇啦，即系好多人都做网台，每一个人嘅网台都有特色嘅。我咧就想将间网台咧就营造咗，生意上好多汇聚咗好多人啊，譬如我开放日啦，我谂有70-80人嚟过，或者80人到啦。咁咧，其实可能都有成60-70人系为咗生意，想睇有咩商机而嚟揾我。咁咧，我亦都喺个网上度介绍一啲嘢啦，我相信嘅嘢啦。咁但系咧，有啲人咪你咁样咁，或者 YouTube 留言啊、Facebook 留言都有嘅。咁咧，我讲几件事啦，咁第一件事咧就系、是、我想做四小宝，健康四小宝。嗱呢个产品唔系我，唔系戴头盔，系我一个网友咧阿 Ben 哥所做嘅。佢投资咗2年，今日呢个质疑最大啦。做呢个健康食品，做健康食品，咁咧佢咧其实咧就系、是。最主要嘅所有嘅成分，洋葱素、芦荟素同埋呢个粟米心素，仲有绿茶素4样嘢所组成。咁有保健啦，譬如如果有牙 癌病啊、癌症咧，食咗佢会有功效啊。同埋佢嘅做嘅纯度咧，系去到咧有一啲系 60% 以上，有啲去到98%嘅。譬如洋葱素啊、粟米芯素去到98%。咁其实咧佢做咗一本叫做《健康解码》嘅杂志。而呢本《健康买解码》杂志咧，就每一期咧佢都有啲嘢送嘅。呢四小宝就系送，而佢亦都系做紧。咁咧就食嘅人效果相当好啦，所以我哋咧就冇计成本，就咧就送俾大家100樽，睇下之后仲会唔会再有试用装啦。咁50粒嘅，咁咧就喺5月31号之前嚟买咧就平100，咁之后就正价啦。咁有啲人话呢啲嘢都好信，嗱，其中咧喺 Facebook 咪喺我 group 里边有个网友咧，佢咧就话佢有血糖高，即系糖尿，又有糖尿。咁医生话佢，咁佢好简单啦，就每一日咧就做3个钟头运动，咁咧就减咗30磅。佢话呢啲先至系正确嘅做法。咁我相信嘅，多运动对身体好，食啲清淡嘢，饮多啲水，唔烟唔酒，身体健康，呼吸唔到一啲污浊嘅空气或者雾霾，令到身体更加健康。呢、这个当然系，但系系咪都市人都做到呢？未必一定个个好似佢咁，系咪啊？咁你做到就唔代表人做到，对我哋都劝人啫。好多人打太极养生，咁咪可以个个都去做养生，系咪啊？唔系，因为每一个人个生活习惯同埋嗰个性格有分别，所以先至有咁多健康食品嘅大行其道。咁咧，佢咧就喺个 group 度话呢啲咧大肥你赚钱搵钱有道，即系原则上我系老千，我呃人。咁我唔理，因为咧 group 里边嘅嘢我听，因为咧曾经好多喺个 group 里边咧入到嚟咧讲好多嘢，我话只要咧你唔好即系讲一啲杀咗人抵死啊呢啲说话咧，我其实唔理嘅。咁佢咁样讲，牵涉我啦嘛，佢讲我，咁我认真咁睇佢讲咩啦。跟住佢话呢位网友好厉害嘅，咁咧佢咧就可能系哪吒托世或者佢学茅山嘅。咁佢话咧佢自细饮香炉灰饮大，啊食咧四小宝呢啲咁嘅健康食品咧，就等同食香炉灰。啊！大肥话送啫，香炉灰几多都有。你哋问我，我唔使钱，免费送俾大家，多多都有。佢一咁讲，我咧就好少咧为人哋言，我言论咧就有问题。咁我觉得，既然佢咁慷慨，啊，即系想咧就大家身体健康，就介绍一啲咧非常嘅好嘅健康产品俾我哋。话食咗佢咧就百即系咧能医百病咁滞，咁我咧就同佢讲，因为我都好有兴趣，因为咧当大家有益嘅嘢咧，我一定做，咁我就话啦，如果系咁嘅时候，你多多都送，你要有几多，即系你无限量，几多多都有，咁我就话我搵10架泥头车，你讲我喺边度栽，我一架车咧就标准装重咧，唔超重咧就16吨。咁我呢就搵10架泥头车嚟，如果你太多费事你压定呢，我就因为我有50架泥头车，我就50架泥头车嚟装，你有就得㗎喇。咁而呢位网友呢就同我讲，黄大仙大把啦，你咪去囉。咁我唔得，因为黄大仙冇应承送俾我，係你应承送俾我啫，你在场我嚟，你装够50架车得啦，如果唔够嘅太多嘅走多转冇问题。咁而呢位网友就话我小气，讲呢啲，我提醒你乜乜乜乜乜，系咪啊？你呢啲嘢害人啦，讲呢啲，咁我就话一句，我话好简单啦。佢话咧叫我攞个验身报告出嚟，啊，话我验身报告唔敢攞。第一，我冇重症，系得糖尿啫，糖尿四小宝系对糖尿冇效果。我哋冇讲过话四小宝能医百病，所以验身报告我真系攞唔出，咁我话俾你听咯，系咪啊？第二，我话不如咁啦，我同你打赌，搵一个咧身体又健康，我哋出钱， 走去做咗个验身报告，然后咧根据我哋提供嘅四小宝食落去做三个月，睇下佢各样指数有冇下降。如果有下降咧，就衰衰地咧，就大家攞50万出嚟，跟住咧就攞6公斤嘅香炉灰，打到呢50万，而食咗呢6公斤嘅香炉灰，你肯就得噶啦。我个人讲嘢算数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做人嘅原则，你唔信唔紧要，咪大家对赌一铺咯，即系好似我同老萧咁，系咪啊？后屘我弃权，我咪公开道歉咯。你唔敢，你就应该公开道歉。跟住佢话点样点样，又转咗个话题。跟住我再同佢赌大啲，我话我咧有50架车，我攞50个牌宝，应该3000万都值钱嘅。我话我受理，将我大匪呢个人。半世人营营役役，而家得到嘅嘢，同你对赌一铺，我受你，你话买几多我都受你，房地产、股票、现金，通通都受。跟住佢话去海关告我，话我卖埋啲乜嘢咁，咁其实我欢迎佢嘅，因为咧而家我哋卖紧嘅嘢咧，你屈臣氏万宁都有得卖嘅。不过佢哋咧就卖洋葱素、卖绿茶素或者叫做芦荟素，任何地方都有得卖。只不过冇人将四样嘢变成咗一样嘢去卖，同埋出边卖嗰个元素成分冇我哋所提供咁高嘅啫。点解我大肥咧好多嘢？大家留心啲啦，唔止做20分钟。好多人呢，我开咗台做商圈，有啲人呢就以为呢想呢就可以俾啲嘢我卖，或者同我合作。咁我其实见咗好多呢啲人。咁但呢我呢就因为我好小心，人哋嚟我唔怕蚀张。即係有个网友，佢呢就见到我开台，佢呢就送咗100多对意大利款嘅皮鞋俾我，就叫我帮佢卖。咁呢就350元买一对。咁呢就睇下我卖咩价钱啦，350元俾我。咁呢我一对都冇卖到。我返嚟我自己睇过嗰件嘢。因为呢佢嗰啲货呢鞋呢可能係摆咗有段时间。款式好靓，啲皮好靓。但係呢因为呢佢冇车线。鞋底与鞋之间冇车线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如果你呢做一对靓啲嘅鞋呢，係应该有条线车咗啲线喺度，防止个鞋底甩啦，或者个鞋面有咩事。咁佢冇做呢一样嘢。第二，因为呢我哋发觉呢批货呢係相对时间摆得耐啲。耐啲。咁呢就喺耐啲嘅时候呢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啦。因为鞋你唔着嘅话呢，佢个下底个鞋底嗰个胶呢，一个唇脂胶水会甩底。我唔想啲网友帮衬咗我之后，我赚到我要赚嘅钱几廿对，咁冇理由卖唔到㗎，係咪呀？俾面大肥两个字都卖到啦。咁你上上到嚟啲皮系靓都卖到，但我冇推过，因为点解呢？我驚你买咗返去呢，你个鞋底甩啦。你嘅时候就会话大肥你搵我笨，我唔想咁样。因为我都唔敢讲话佢一定唔甩鞋底，即係甩底嘅嘢我唔做。所以呢寻日朝头早我送返俾佢。第二件事就係、是、呢有一个网友係好朋友嚟嘅。佢呢就有个拍档同生意上有啲问题，就将呢一好大类嘅人心产品呢就搬咗嚟我公司。嗰陣时佢同我讲话佢个朋友俾人逼仓，冇地方摆，我搬上嚟公司。我话冇问题啊。跟住呢我就叫咗两个伙计呢帮手开埋车，帮佢搬咗上嚟我公司先。跟住佢就同我讲话呢批货呢啊就运唔返大陆㗎，因为大陆嘢。咁呢就喺香港想办法同佢卖咗佢。卖咩价钱冇问题。跟住佢呢就六四同我拆账。我话我试下卖，我点咗个数先。睇下得唔得，同埋睇下啲货期点样。即嗰个期限点样。咁呢就本身原意呢就係諗住开放日度，即係帮佢散咗佢啦。咁但我唔知道究竟卖咩价钱。係咪跟住呢佢就俾咗份价单我。咁我睇咗份价单，又睇咗嗰个食用日期，全部呢仲有几个月。 我唔敢卖。第一，佢俾我价得唔平，即系唔平啊。咁我唔敢卖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唔想即系人哋网友嚟，希望咧相信大匪商圈啦，就俾一个钱买啲合理嘅价钱嘅嘢，所以唔敢卖。第二，嗰批货到期。第三样嘢，其中有啲冬菇咧，冬菇啊，好靓嘅，但系咧已经咧，虽然未到期都好啦，因为佢个胶袋装就潮咗，所以咧我就成批货咧就冇卖，有卖过，有啲卖人参咖啡，年期长嘅，有啲上我度卖，咁咧我都卖咗十几包，咁咧但系咧其他嗰啲就冇卖啦，因为咧我唔想做一啲令到网友失望嘅嘢。因为我觉得大匪呢两个字由冇人识到而家有啲人识，系都值一啲钱嘅。所以咧，我联络咗个网友咧，叫佢今个礼拜五之前同我清翻走。佢俾地址我得啦，唔好嚟搬。我自己本身有三架车，我自己有伙计，搬台台嘅嘢我做惯咗，我车翻俾你。因为嗰阵时都系我自己车嚟嘅，咁我车翻俾你，简单啲件事。第三，有个网友就带咗啲人上嚟我哋公司度咧，就话倾合作，咁咧就做节目，咁咧佢话佢收广告，啊支持佢，佢有啲朋友，咁我多谢佢先啦。咁佢咧就话将个佢嗰份咧就拆账俾我，拆账俾我，啊即系佢收到嘅广告费拆账俾我。虽然个节目未开，咁但系佢都咁做，咁啊多谢佢俾面同埋支持我哋个台先啦。咁我应承咗佢，而佢亦都咧真系揾咗个赞助商咧就上嚟公司，咁咧就喺公司嗰度咧就咧佢哋谈妥咗条件，咁我不在场嘅，因为佢收广告费同我冇关系，我只不过话俾佢收佢收赞助摆佢节目度，咁但系因为佢嗰啲嘢食落口嘅。食落口嘅，咁咧系一个盘菜嚟嘅，盘菜。咁咧就喺星期一，星期日佢嚟完，我星期一咧我自己打电话俾呢间盘菜烟嗰度，我自己订咗个盘，我冇讲我系边一个，咁佢亦都冇听我节目，无谓介绍。虽然咧佢嗰日上嚟倾嘅时候咧我喺度，咁我自己联络佢，我就买咗个盘菜，咁咧就寻日朝头早咧我就去攞。咁我冇讲乜嘢，嗰个盘菜细盘嚟嘅，就五至七人食，就598蚊。咁我来俾钱，我买咗个盘，跟住对方话我好熟口面，跟住我同佢讲我系边个边个边个。哎呀，咁有佢啦，唔使啦乜乜。佢话你打定电话嚟啊嘛，等我哋做好啲俾你啊嘛。咁我就同佢讲，我就系唔想你知道我系边个，即系等于做美食家嗰啲神秘顾客。我打电话嚟同你订一个盘，我俾足钱你，跟住我买到我想买嘅嘢，跟住佢问我究竟个节目点样做啊？点样做？佢由8月1号至8月31号喺佢个节目嗰度咧，就拆广告做介绍。我话不如咁啦，佢应承你，其实点样做法我唔知噶，因为我冇了解到，因为未见到佢。我话不如我应承你啦，我俾晒我哋数据俾你，五月份咪四月份我哋有。65万view累积到六月份到而家，我哋累积嘅 view 数咧，我哋累积嘅 view 数，唔系五月份累积嘅 view 数到而家已经咧65万，埋尾咧即系到做埋六月头呢个礼拜啦，即系追上个礼拜嘅数应该有70万嘅。我话咧七月一号所有嘅节目我食过系冇问题嘅，系好食嘅，我就送。15秒至30秒广告俾你，就喺晒我12个节目里面咧，全部加插呢个广告，我帮你，直到8月31号，因为当时嘅嗰个咧合作嗰个主持咧，未来主持咧，佢就话由8月1号至8月31号咧就开始入广告，我唔使啦，7月开始，唔系净系喺佢嗰度加广告，系我所有嘅片都加你嘅广告，加到8月31号。令到你睇下个效果得唔得？跟住佢好驚青咁同我讲，咁要加几多钱啊？使唔使额外俾钱啊？我话唔使啊，因为咧你俾呢个钱咧，我冇收过， 因为我同个主持讲话，我唔收呢个钱，我当支持你哋做，睇下你哋做得乜嘢。咁而我都想了解呢件事，咁我就落去帮衬咗一个盆菜。咁寻日食咗啦。咁而我亦都答应佢，7月1号至8月31号呢两个月所有嘅片，唔系一个节目嘅片，因为我唔担保佢有冇1000 view 或者2000 view， 但系我整体嘅 view 我一定有70万 view。咁我用两个月时间，即系帮你铺模咗140万次，我系冇收你额外钱。我想知道我大肥呢个台星期二得到会点样，帮唔帮到一啲真真正正咧系想出嚟做生意啊、做成啊，想做啲弱相对弱势，点解先会做饭堂呢？佢本身就系做紧饭堂噶啦，三送饭两送饭。我希望我有机会同佢合作，唔使我开一间，就由佢开始，仲简啲，我哋赞助佢。做社企，所以我寻日食，咁啊五个人食嘅量，我哋寻日冇人食饭，冇人食饭，但我哋食咗八个人都够食，个个都赞，真系过得佢，比美心大快活同价钱嘅嘢咧大盘好多。咁迟啲我摆啲相上嚟啦，咁样睇。咁点解讲呢三件事咧？就系、是、话我为我大肥。星期二得到是负责任的，做任何嘢跟其他节目主持无关，是我要做，他们有言论自由，而其他人可以直接冲住我来得的了，因为我答应的事我做，我答应不到的事我不做，件事是这样。那我亦都明白好多网友对我嘅质疑，点解我要讲几件事呢？就是、近期发生呢几件事，你哋都会查到嘅。好多网友自己围内都知道我讲紧边几个咩嘢事，上嚟做网聚都见到我成仓都系货，但系后屘一件都退翻晒，冇卖过。点解咁讲？就是、因为我想喺个商圈里面，就等于大肥嘅诚信，我想做一个更加好嘅人，同埋我对得住人。呢次讲到呢一度，下次翻嚟讲发展。